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晴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保暖。未来几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呢晴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 20%。最后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假期里有非常多的住宿的选择，休闲的方面哈，而且呢，其实我们了解到民居和民宿现在正在悄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是的，就是越来越成规模，有着规泛化，而且又有个性化的这么一个产业。 是的，其实作为我这个老住户啊， 哎，你怎么还出来？你老住户，哎，你还住民宿呢，周头啊？ 这个同志们都了解我，我这个节衣缩食这么些年 啊，就住三间大楼 那个时候啊，就农家乐嘛，那农家乐那感觉就挺好的，跟那个当地的住户啊了解呀，吃当地的饭菜哈。但是今天我觉得民宿这个环节都有提升了，感觉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对。 而且我还听说你们邀请了一个大拿呢。 哎呀，今天这位厉害了，我跟你说，我们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哈，来自于隐居乡里的品牌的营销总监任涛任先生，欢迎。 欢迎任总。 大家好，我是隐居乡里的任涛，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北京周边的民宿。 你看看人家的一个概括。 太棒了。 对。 太棒。 说到民宿啊，想问一下一个私人的问题哈，任先生，您在做这个行业之前会选择民宿多一点还是酒店多一点去住酒玩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本身的性格也比较开朗好玩，我基本上还是选择农家院这种， 你看 会多一点，因为我觉得这种地方会比较放松嘛，比较接地气。 是是是， 对对对，就是可以有山野的情趣。 没错，农村现在发展比咱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得多。是不是每个院落都是非常的干净？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在北京郊区哪些区域可以入住咱们的这个 隐居乡里的 小院啊？有多少了现在？ 是这样的，咱们的小院现在分布在北京的延庆、 房山、 哦、 还有咱们周边的野山坡， 哎呦， 一共是三个地点。 对、 嗯、 我们要选这个院子，选这个村庄，它的环境一定是干净的、 嗯、 卫生的，尤其是咱们当地的民风、 嗯、 淳朴一点， 没错， 这个也很关键。 对， 对， 对， 对，你要你咱院子是挺好哈、啊，然后开六百来公里， 开六百来公里，你是开到了其他省份了吧？ 距离合适，院落呢要适合旅行，要住宿、 嗯、对、 啊、 而且民风一定要稍微淳朴一点。 对对对， 你别说这个要钱，我点一个什么菜加点香菜你还得多要我十块钱， 对对对， 那不行、嗯、 其实我们现在旅游行业是绿色出行，大家都可以相互的对比， 对， 只有好的经营完善的才让大家喜欢去居住哈。 是 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休假的一个时刻哈、嗯、 对对对， 跟我们的任先生一起说说这个民宿的部分哈、 嗯、 民宿现在很多人选择喜欢，真的是道道、 嗯、 就非常喜欢住民宿的一类青年人。 对，不管是城市的民宿还是这种郊区的小院，我都特别喜欢。 刚刚说的几个大的这个地区郊区哈、 嗯、 有没有不同的风貌，比如说延庆啊什么野山坡呀、啊、等、 嗯、 是有不同的风貌的民宿吗？ 是这样，咱们现在的民宿风格也是各具特色。 哎呦， 在延庆呢，咱们主要是结合当地的自然风光， 嗯， 它这种民宿格调就比较亲近自然， 亲近自然， 低调奢华， 都有小院是吗？ 对，都有小院， 低调奢华， 对对对。像在房山的话，咱们有云上石屋， 哎呦， 桃叶谷这样的项目，像云上石屋这样的一个民宿，它是在景区里边， 嗯， 有非常的具有乡土特色， 嗯， 但像桃叶谷呢，它的院子比较大，是用原来的那种农宅改造的， 嗯， 但是它是依河边而建。这样呢也是非常具有的一个乡土的特色， 太河边 依河而建。 对， 对，那你想这个院落又是这么大的一个院落， 对对， 以前三间大瓦房改的一个、嗯、现在适合好几家一起聚会， 没错、嗯、 对对对， 团队建设嘛，对不对、 啊、是团队建设， 一个院子能住十多个人吧、 哦、 是吗？ 哇，那还真是团队建设、嗯、 其实 真的可以。 老说就民宿的价格，其实十个人一 share 的话就没有多少钱了、嗯、很好。 对，其实大家就是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个误区、 嗯、 就觉得啊，民宿就是农家乐， 嗯， 所以怎么现在这个民宿卖这么贵，这以前可能是一二百二三百就能住一晚，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几千这样呢、 嗯、其实刚刚从任总的了解、 嗯、 聊天当中就了解到，其实民宿现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哈。 是的，因为整个的品质都会升级， 居住的环境、嗯、理念设计位置都在考究。刚刚听到任总说、 嗯、 都有小院儿，我个人特别喜欢有一个篱笆院儿哈，哎，你几间房前面有个院儿，可以自由的活动。 我也是， 有什么秋千呀、啊，有一些小动物啊，那太好了。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真的是你没有什么想要什么， 嗯、 就咱们小的时候，可能那时候都住平房，嗯、都有小院儿， 都天天喂鸡，啊，剁菜，打我爷爷奶奶都喂鸡剁菜。 哎呦我的妈呀！ 是 啊，就现在 多好啊， 没有小院了，哎，反而就是有这样的我们的民宿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便利。 是。那今天呢，咱们来到节目当中要说说这个小院的便利性以及整体的住宿风格哈。 嗯、是是是，对，还有这个装修的风格。 对对、 嗯、 对，他现在正装修呢。 哎，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 你，问你 们、这些小院咱们一共是47家哈。 对 对 对，47个院落。 47个院落，他们的这个装修风格是统一规划的吗？还是说你们自己装？ 嗯，咱们分两个部分吧。 哦、 嗯， 其中一部分呢是咱们隐居乡里自己的设计团队。 哦， 根据咱们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朝向， 嗯， 还有它当地一个自然环境，专门设计的。 哦、 嗯， 另外一部分呢是咱们托管运营，咱们当地政府他们自己前期筹建的一些项目。 嗯， 所以风格是分为这两个部分的。 嗯， 哦， 对对对， 就是风格可以完全不一样的。 对，比如说我这个院落，我给它设计成田园的。 田园的。 对，那个院落设计成北欧的。 对， 下一个是工厂的。 对， 再下一个美式的。 是是是， 嗯、对对， 不有不同的风格哈。 对对，有不同的风格。 哦、 嗯， 其实都很好看。 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的兴趣以及爱好的朋友入住哈。 对对， 自己任总也是见过很多的住宿的要求，打电话说挖墙有个挺干的，挖墙有个没事的哈，等等的哈。 对， 就是住宿的团体，就是那个入住的人员有没有归类，说比较哪些人喜欢住类似这样的民宿，有没有统计啊？ 嗯，我觉得像刚才说到的北欧风这种话、 嗯、 其实像北京这种小资情调的比较知识青年啊，那种、 嗯、 知识性的家庭， 文艺的 他们会更喜欢一点。对 什么 风 吓我一跳？ 对，吓我一跳！ 你信是风华？有这种？ 哎，北欧风这两年真的是大盛， 对对对 哦，而且北欧风还贵呢。 对，它的设计呢比较简约， 嗯， 然后呢，我们又遵循一个自然法则，就是让咱们的游客到咱们的民宿来的时候呢， 嗯、 其实更多的是体验自然，而不是说体验我豪华。 或者说一个奢华的村。 没错， 哦，是这样的， 感觉变了。 对， 虽然是北欧风，但是非常的贴近自然。 对， 对对对对对。 啊，在我那个印象， 你不用养太多绿植。 我那个印象当中啊，人家懂啊，我年纪大了，我在想，北欧风是不是颜色上就黑白灰为主呢，还是怎么的呢？啊， 应该是浅蓝色为主，或者说 浅蓝色、 米白色、 米白色 浅一点。 嗯， 因为我们的设计理念觉得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大自然是最美的， 没错， 其他所有的作物设计师打造的东西都无法跟大自然去比， 人为的 美， 说的有道理哈， 人为的， 就搭一个木架子能够遮风避雨， 嘎嘎掉下 那不行那不行那这你置身在山林当中，你看小木屋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对， 一样的道理嘛。 对对，里边的感觉是什么样，就咱就说北欧风这个装饰的风格，里边的居室是什么样子，大概 里边的居室呢，首先咱们是一间客房都是独立卫浴的，这样呢方便咱们这个家庭出行的客人不用担心 独立卫浴， 对，不用担心我这个要带那个带，我们所有的洗漱用品包括 全配齐 都有 哦。 对，然后呢每一个客房呢基本上都有一个榻，也就是说针对咱们亲子人群，有一些 榻 孩子呢如果比较大，那我们设计了一个榻垫，大概也有一米二左右的一个宽度， 哦， 一米五左右的一个长度， 对，其实相当于一个小床了， 对，相当于一个小床，这样一些小朋友的话其实可以睡在榻上的。 嗯， 对，第三一个特色呢，就是咱们的院落呢大部分呢都采用了落地窗的一个模式， 太好了， 这样的话就是让咱们的客人在入住院落的时候呢能够坐在那个地方就能够看到咱们大自然的一景一物。 嗯， 尤其是咱们这些比较有乡野特色的这种民宿呢，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啊， 哎呀， 甚至春天的时候有很多的猴子、野猴跑到咱们院落里来觅食。 哦，还有 动物世界吗？这不是？ 是是是是是是啊！小松鼠来， 我的天，就是非常的接近自然，而且看日升日落非常通透的一个大空间。嗯、 对对对， 你发现现在民宿完全升级了， 这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看它这个设施，独立卫浴， 对， 它光这一套系统就得做，对呀、啊， 敏感， 对呀、啊，独立卫浴一个，现在不还流行那个排风取暖新风系统吗？这一套就得多少钱？ 是 是 是， 你装上之后，而且好多它那种民居，它要是改造的话，原来的农村是。是没有这种 落地窗， 对，或者说那个独立卫浴，它的管道你还得修建，会很麻烦。其实 是，就刚刚说到北欧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大家一定放心，而且绝对喜出望外的收获哈。 对， 那周边配套呢？其实咱们就是一个一个的说哈。 对， 就这个北欧风大概在哪个区域多一点？北欧风的这个布置， 这个在延庆、 延庆、 延庆和野山坡 哦， 这两个点是以这个为主。 那个野山坡大家都知道，天天广告里都打广告嘛。这个民宿是离野山坡很近，还是在附近的？ 离野山坡很近，咱们全程高速走京昆高速换乘张卓高速， 哦， 下了高速大概五分钟就到这里了。对， 好近啊， 好方便哈。 对对， 哎， 这个周边延庆都知道饮食很棒啊，各种豆腐，各种锅。 对， 是 咱们这边离那个补给的部分方便吗？ 其实餐饮这块呢，就我们隐居乡里的民宿一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含餐的。 哎呀， 含早餐、晚餐、下午茶， 这不巧了吗？这不， 这不巧了吗？ 嗯、 对, 对对， 真的。 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想解决这个，咱们城市人到了这个农村， 是 地形不熟悉的一个问题。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升级换代产品的问题。 嗯， 因为咱们之前很多农家饭，它可能在制作、精良啊、卫生方面。不能够完， 不太尽如人意，对吧？ 城市人群的一个需求， 嗯， 所以呢，我们尽量呢在餐饮环节也做一个提升。 嗯， 我们自己请了专业的这个大厨， 哎， 对咱们的每一个民宿的管家进行一个培训。 民宿里还有管家？ 对对对对。 道儿，现在都有管家了， 都有管家， 管家 是 服务啊。 而且呢，我们隐居乡里最大的一个特色，在全国来讲应该没有几个吧？ 嗯哼， 每一个院子配一个管家服务。 天哪！ 对，所以呢，刚才您提到的餐的话，也是我们这个管家经过我们长达三个月的时间， 哇， 进行一个培训， 哇， 那您来吃的饭呢，都是我们管家给你做好的， 管家做， 天哪， 对对， 管家还是兼任厨师的， 没错， 哇，一级大厨，那是可以点的菜吗？比如说我想吃什么，我想吃什么， 是标配为主， 哦， 标配为主，然后呢，我们会提醒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带一些你喜爱的食材， 他给你做， 因为我每一个房间都有厨房，每个院子都有厨房， 啊，你还可以自己做呀， 你可以自己做。哦，另外一个呢，现在咱们春天到了嘛，其实烧烤季已经到了。 是的， 那我们80%的客人呢，都会带一些烧烤的 东西。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院子里面有架子，有炭， 有烧烤架， 你自己带 食材 就 OK 了 啊，带食材就可以了哈。 对，非常 方 便。 哎呀，就想起就是上一次去在春天的时候，在一个院落里烧烤是多少年之前的事情了。 啊，那个时候我都不记得烧烤了。 自己去选肉，自己去买那个签子，穿起来，自己带佐料， 你还得喂上口。 对对对，而且你自己烤的那个味道。跟外面吃的完全不一样，那带着情感烤的。 对对对，带着情感，虽然不好吃，但是还是活着吃 下去。哎，说到管家呀，隐居乡里所有的这样一些民宿都配备管家吗？这是我的疑问。 每一个院子都会配备一个管家。 哎呦， 简直太棒了！ 没享受过这种服务。 对啊，我也没有享受过。你看 有时间我请你们去体验一下。 好呀好呀，我觉得现在这个民宿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我再说几句 啊， 我这感动了，我这些年没住过这样的民宿哈， 啊是， 很出众了，可以说是。 啊、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管家。那个管家，你想想，我们之前的管家的概念很丰富了，管家吃喝玩乐都得照顾到哈。那我们比如问个路啊，就是去玩啊，他也可以给他指指路吗？ 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这种管家大姐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当地 哦，一般是女性为主， 在当地的村里招的这种那个 热心大姐，热心、 哦、 热心，很爱卫生、很勤快的这种大姐，我们会给她进行简单的培训，除了这种接待、餐饮。服务，另外呢，这游玩呢，我们也会给他讲一些周边有哪些基本的游玩的地点， 哎、 也会让他实时的传达给咱们的这个客人。 有的管家什么都不用担心。 对，另外一个呢，我们自己也会实时的策划一些亲子活动或者说体验活动。来的时候呢，会提前通知客人，那通过管家给他一个门票啊，或者说一个活动券，让他直接去参与就可以了。 哦、 方便亲子啊，就方便家庭出行非常好，这个环节。 对对对， 想到家庭，因为我是有女小孩的爸爸嘛，对 有 娃、 嗯， 就是在这些年的接待过程民宿当中，是不是家庭特别多会选择民宿？ 对对对，应该是70%左右的客群都是家庭。 是吗？ 对对对， 小朋友在这个小院里，除了就可以跟小动物、大自然接触之外，其实你刚才说那些户外的活动啊，一些这样一些拓展，是不是都在离小院不远的地方，还是就在小院里进行？ 小院和咱们的村里都有。 村里， 对对对， 村里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就去村里玩的话，带着孩子。 村里玩其实最主要就是让他体验咱们乡村的生活。 哦，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可以去喂喂鸡， 对， 放羊， 对， 对吧？然后追一下大鹅，对吧？喂喂小狗，这小孩都特别喜欢。 追一下大鹅，对，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村庄旁边都可以戏水嘛。 啊、 小孩一般他一个水池子或者一个沙坑，他可以玩半天， 哎、 这是他最大的乐趣。 真的是。 对，另外一个，咱们这个院子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给这个家庭提供了一个能够聚会的一个机会和场景。 哦， 因为平时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上班都很忙， 对， 可能到家晚上就8、9点了， 对， 睡觉了。早上呢，为了不堵车，可能6点半出门了。 哎呀，你 孩子呢， 城市生活被这个人走疫苗出来，这样残酷的。 对，但是呢，在咱们院子就不一样了。院门一关，然后我们一个家庭其乐融融的， 对呀、啊， 5、6个人跟孩子一起来游玩， 其乐融融， 其乐融融，灯光自立亮起。哎，问一下任总，就是 乡村好像没有什么灯光吧？ 对呀、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哦，民宿的是什么样的风格？是 黢黑一片， 还是有灯光？ 有 小灯是吧、啊嗯？ 对对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所选的村庄一般都会路灯， 路灯、 而且现在北京周边的这个郊区的村庄的条件 漂亮，越来越好， 非常的好，非常好，基础设施特别完善、 是吧？ 有摄像头，有监控， 哇！ 还有，而且我们民宿的村庄呢都有巡夜的， 哎呀， 所以能够保证你的安全。 嗯， 另外呢都有路灯，其实你晚上出来也可以溜达溜达。另外呢，咱们的庭院里边也有灯光，非常漂亮。嗯， 真的，我觉得我可能是太久没有下过所谓的下过农村了哈，真的得去郊区感受一下。 老9点到家，5点醒， 对呀， 不行， 那不行，就这样的院落，这简直就是高档生活的代表。 没错没错， 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别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庭院。 没错，其实刚刚听到了晚上的这样一个感觉哈，其实有院落不是很大嘛，因为都是以自驾车这个群体为主， 对，停哪儿？ 对，那个车是停到院里啊，停到院外头呀？ 停在院外边。 院外边。 咱们的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有专门的 停 车 场， 也有摄像头， 能 够保证你的安全。 是是是，哎，我丰富一下我的想象，扩大一下我的空间啊。 你脑洞开一下。 晚上的时候哈，周驼，你这边你来吧。啊，行吧。大概晚上的时候啊，还豆豆一家，还准子一家，几个人，然后呢，放着音乐，低曲什么的。 蹦野迪是吗？你要干什么？ 你这个非常好的音乐为主。 对对对，你不能破坏这样。 收着口，是不是啊？唱着歌，喝着酒，那就是。 不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吧，还得想这个问题呢、 哦、 或者 是是 绿色出行嘛，这些年做节目当中你们耳濡目染。 对对，您提到这个确实是咱们在运营民宿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你看我是不是客户总监？ 是 总 监。因为呢、啊、 李大娘来了。你们能不能轻点儿？ 李大娘瞬间就把我一组了。 因为呢我们的民宿呢都是建在那个有人居住的村庄。 对、 啊、我们不太喜欢空心村。 是是， 因为空心村没有人情味儿，没有人间的烟火味道。 对， 那放到我们有人居住的这种村庄里边，就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扰民的一个问题。 对啊， 实际上咱们的村民呢都是按时的睡觉， 起居很有规律的。 对，起居非常规律，基本上到了八九点钟或者九点左右那就睡觉了。第二天，哎，六七点就起来干农活了。 对， 但咱们城里人不一样，城里人天天在城里边， 周末八点 朝九晚五。 对呀、啊，怎么可能？ 不适应了， 那不得嗨吗？ 对呀、 啊，咋打工？ 好不容易包一个小院出来嗨一下， 没错， 那就是啤酒、烤串、音乐、 聊天 加嗨聊。 对对呀、啊， 基本上就是不玩到十二点，他可能不太想 休息。是的，是的。 对啊、那怎么办？那 这个过程中肯定 必 然会打扰咱们的邻居， 住户对 对他的住户，也会经常有邻居过来抱怨，或者说过来投诉。 对， 找咱们运营方 一些补偿。 那我们这会呢会做运营方，这是咱们的责任。 是， 第一方面呢要保证这个村民的一个生活不受太大的影响。 嗯， 第二呢要保证咱们客人确实能让他玩嗨了。 对啊， 对对对。那这样我们会做一个折中的处理吧。第一个呢、我们也会去劝导咱们入住的客户，您还可以尽量的分贝小一点，对吧？尽量的分贝小一点。另外呢，对于村民这头来讲呢，我们也会给他解释，就说你看咱们城里人来了，来帮咱们这个村里宣传， 对 吧？ 对对对 对，可以帮咱们村里的农副产品可以营销出去， 彼此了解，彼此体谅， 帮助，对不对？而且也是一个交流，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体谅一下。这样呢，我们双方的工作做完了之后呢，后期的话可能这种摩擦和矛盾会小一点。 后期即便是这样的，李大妈都在一块儿喝了，一块儿聊了。 对对。 李大娘说俺们家自己酿的那个二锅头啊，我给你拿过来。 对啊，我们刚刚采的山菜咱们一起炸一炸，做一做，吃一吃。 对对对， 聊一聊 那个山薄荷，我跟你说那我对外都是20块钱一公斤的。 对， 给你们来来来免费。 李大娘十二点了，咱撤来吧。 不行啊咱。 是不是？ 对对对， 其实大家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之后、这个就会解决掉了， 这个氛围就会融入了。 对 对对 对， 慢慢慢慢的就变成迷之和谐的一种平衡。对， 你想要睡吧，啊，今天睡了，明天继续吧。 对，明天早上五点钟就开始了。 对， 哎，可是早晨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对，其实时间的关系，我们早晨其实还有后续的一系列房型啊，一些地区的推荐，以及当地 的 蔬菜、饮食。都可以让我们的人做好好推荐推荐，来一趟不容易哈。这里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隐居乡里的营销总监任涛先生哈，带着他的产品以及非常棒的休闲度假的模式， 哎， 来到我们的节目。下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推送，大家不要走开。 好的。 是从头来过，叫身心变成渐痛。我放松，香气在怀内吞吐，为陈年是非申诉，冷不防流动心里汗毛。想起了前度，从回忆上路，从泪水变滴漏，从头学徒。洗澡，也许能甜蜜一个永远。

相当惬意。 对啊， 因为村庄里的人也特别少， 嗯， 而且呢汽车也特别少，没有很多人来打扰， 没有尾气，没有污染。 对、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管家大姐呢已经在开始给你做早餐了。 嗯哼， 咱们的早餐呢是咱们大姐做的手工馒头。 哎呀 哎呦，手工馒头蒸的， 当地 吃了、嗯、 当地自产的小米， 哎， 然后呢当地自产的一些蔬菜， 哦， 加上自己腌的一些咸菜， 小咸菜， 还有呢咱们最受城市人欢迎的土鸡蛋。 哎呀，土鸡蛋， 一人会给你备两到三个土鸡蛋， 你看看， 然后 一 上桌，这样的一个早餐呢，其实是你在城市里是吃不到的。 城市那都是啥呀？早餐？ 我跟你说，给你扎个酱，整点那个当地的时令蔬菜，一蘸，那绝对新鲜。 对对对、嗯，尤其咱们的馒头是手工馒头，其实在城市吃的馒头呢、嗯，都是很多机器切的。 对， 那我们小院里边的馒头和面条都是这些大姐用手捏出来的， 哎， 所以味道呢是超级的棒。 说到面， 尤其是手擀面，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去体验咱们的手擀面。 哎，说到手擀面，就说到手擀面吧哈，我这个非常喜欢吃手擀面的人哈。 对对对， 它有各种的卤吧，是什么样的手擀面？大概是 各个地方不一样，就说咱们延庆吧， 嗯， 延庆是一个山区， 嗯， 它那边盛产野生蘑菇，那我们的延庆山楂小院和先生的院子、 uh-huh. 里面的手擀面最好的一个食材呢就是野生蘑菇、 哎、 那我们的野生蘑菇配上咱们其他的一些干菜再打的卤、 哦、 味道特别棒。 我野生蘑菇，你想菌菇酱、 啊、 那是什么味道？ 对 对, 对 哦，刚才提到这个山楂小院， 山楂 其实山楂小院真的非常的有名、 嗯、 我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哦、然后就是过年期间就看到了一篇推送，就是介绍山楂小院的、 嗯、 哇，那个山楂小院简直了，刷新了我对整个这个郊区农村院落的整体概念。 介绍一下山楂小院，什么怎么理解山楂小院？ 山楂小院实际上是我们在2015年推出的一款新的升级版的农家院的一个产品。 哦， 其实之前做这个项目呢，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北京周边这个农村农家院这种产品太低端了， 嗯， 完全不能满足咱们城市人的需求。 嗯， 当时我们就找了一个设计师，说我们要设计一个，然后让人住的、 嗯、 城市人住的很舒服的一款产品， 嗯， 帮咱们打造一下。所以呢，当时请了咱们现在的设计总监金雷， 哦， 金总，他帮咱们按照他的一个对乡村的理解设计这款产品。 嗯， 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咱们的外观保持咱们乡村的一个原汁原味儿、 嗯。 我们的墙，包括咱们的屋顶，包括咱们的柱子，全都是原来的那些老物料。 嗯， 但是里边呢，我们又不做过多的一些渲染。主要是呢用咱们一个很简洁的床铺， 嗯， 桌子， 嗯， 加上一个榻，然后最主要的是咱们的落地窗 啊，也有 把它一植入到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客人住在咱们的山楂小里边，能够看到远处有农民在那儿耕种，在那儿收获， 哎， 能够看到其他小孩在院子里来嬉笑打闹，这种场景 视野完全变了。 对对对， 嗯， 视觉效果特别棒。 它那个山楂小院就是非常的简洁，而且我觉得这名特别好，山楂小院，这是你们自己起的吗？还是什么呀？ 对，是我们自己起的。 哦， 因为我们当时建山楂小院一号院的时候呢， 嗯， 里面正好有一棵山楂树。 哦， 那在我们在起名的时候也是左思右想，就觉得那干脆就顺应自然吧。 嗯， 它既然有一棵山楂树，那我们就叫山楂小院好了。 你哪里走往哪里跟，嗯， 哎呀还真是，啊， 山楂树之恋 啊。你看我们小区也有一个山楂树，那我们是不是叫山楂小区？ 而且说到山楂呀，就是会体会到那个真实的乡村的感觉， 嗯， 没有隔阂感，非常和谐。 我觉得很形象，你看就像一个山楂， 嗯， 山楂呢是红果嘛， 对， 然后呢又不是特别的艳丽，就像这个小院一样， 嗯， 就是它外表可能看着很朴实，但是你进到里面啊，哦，别有洞天，还是有那种朴实的惊艳感。 对对对，刚刚从我们的任总的这个交代当中体会到， 嗯， 其实这个院落里的内容太丰富了， 对呀，啊， 满足了城市人这种难得返璞归真的静下来的需求哈。 对对， 刚刚只是延庆一个地方， 就是啊，还没说野三坡和那个 好多呢， 房山呢， 整在整个不同的风格，跟我们刚刚是北欧风， 对 对, 对, 对 吧？ 那说说咱们房山吧，房山咱们的特点呢，就是有两个项目，一个是云上石屋， 哎呦， 一个是桃叶谷。那先说云上石屋吧， 哎， 云上石屋呢，这个项目呢是坡峰岭在咱们的坡峰岭景区之内的， 我，嗯，在 坡峰岭，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其实就是看红叶的地方。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住在这个院子里面，一抬眼周围全是红叶？ 对，是的，是的，应该是从10月底开始， 哦， 就是 漫山遍野的都是红叶。 你看咱们节目组预言一下子呗，好像 啊，行， 你别把这个新台词说出来，这么微信加一下，让人作用。 好的，好的，没问题。 十月份的枫叶真是在全部包裹的。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被红叶包裹的一个石头屋。 这个太漂亮。 那这个房子呢，建筑也特别有特色，因为房山咱们是一个山区， 对， 之前石头石料特别多。 嗯， 我听说好像咱们故宫里边用的很多的大石料， 也是 都是从房山那边拉过去的。 哦， 对，那它这个石材呢？也是取自当地的山里边， 真的是石屋啊， 对，用石头一片一片垒起来的。而且呢，据当地书记介绍呢，这个石云山石屋建造的时候特别不容易， 嗯， 当时就是一个荒山，那我们这个石料呢是用咱们的人工还有骡子一块一块驮上去， 这么容易， 一共建了十个， 哦， 十个那个石屋， 对， 十个石屋， 石屋， 对对对，里面的特色呢是比较具有乡土范儿的， 什么样的？ 有一些木桌子， 嗯，哦， 都是实木的。 哎呦我的妈呀，我 那你的这种体验肯定 完全不一样 的，就不太一样，你， 嗯， 刚才说的那种北欧风就厚实的多， 厚实多了， 对，然后它的 实木桌老贵了， 对，它的墙体啊都是一些兰花布那种， 嗯， 对吧，再贴一些毛主席的画呀， 漂亮的， 就是比较有这种乡土范儿， 是的， 但是住在里边有这种感觉呢，就是您住在景区里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就是能够闻到花香，闻到这种树叶的一种味道。 嗯嗯嗯， 大自然的 是这样子的 馈赠啊。 对对， 大自然的 睡在大自然里边， 哇，太棒了！ 嗯， 你想，不光是就是秋天有红叶，嗯，春天的时候万物 有桃花， 对，有桃花。 对， 夏天的时候全是那种绿树成荫 的， 还凉快。 对对对，尤其是下雨之后特别棒。 我，下雨怎么会？ 下雨之后就非常舒服嘛， 哦， 非常的凉爽。 嗯嗯嗯， 是。刚说淮那个延庆那边不是有管家吗？ 对对， 这个里边还会有管家， 哦，也是一样的， 也有管家， 也是有管家， 管家他住在哪里呢？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个管家呢是最辛苦的， 哦， 因为我们这个是住在山里边， 对， 啊，它全是石阶，那我们入住的客人呢，管家会提前到咱们的景区门口， 嗯， 下来接你，帮你搬运一下行李，然后， 哎呦， 一起搬到山上， 很麻烦吗？ 这样子的， 很麻烦吗？ 很远吗？它是从山底到山脚， 走路应该是15分钟左右， 还行， 嗯， 那也挺辛苦的， 拾阶而上吧。 爬那个石阶， 所以我们也会提醒客人，如果您入住云上石屋呢，一定行李少带一点， 少带一点， 对，不要带大箱子，尽量用一些背包就可以了。 哦，背包可以负重那种的，哦， 对，其实就可以了。 对对对， 像你住一晚或者两晚，没必要带个大箱子。 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两天一晚就够了。 那大哥，我就是关注一下刚刚北欧风的那个饮食，让我震撼了。 饮食， 嗯，我非常的想去那边吃。那这边你在石屋的这个饮食呢，时间方便吗？ 石屋呢，咱们景区里边有咱们的餐厅。 哦， 那这边的餐厅特色呢，就是主打咱们乡土的特色， 专属的餐厅， 专属的餐厅， 太好。 他做的有，他有那个最好吃的，我觉得是有当地采的野菜。 哎呀， 然后呢，自己做的包子。 哎呀， 还有呢，就是豆浆。 哎呀， 嗯，还有就是自己做的那个豆腐。 嗯， 剩下呢就是炖柴鸡。这几个是比较有特色的。首先第一个前几个呢，就是咱们的 给他下的没有肉，给他下的。 后宫岭景区的包子呢特别便宜，应该持续有5年了。他这种大包子呢是1块钱一个。 是什么馅儿里头？ 有野菜馅的，有韭菜的， 太香了。 都有，有很多种。另外呢，咱们的豆浆 馅儿大那种。 咱们的豆浆呢，这么大一杯才2块钱。 嗯。 3到5年从来没有涨过价，这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真好。 民风非常淳朴。 嗯， 对对。 那是真豆浆啊。 对啊， 对对， 那个，但它不是兑了水的。 对，那可不是粉啊，喝到嘴里是香香的豆子味道。 对对对。 大包子，柴鸡。 对呀， 野菜，尤其是现在挖的野菜， 一拌一炒无敌了。 你说那个野菜，如果要是包成那种团子， 还有， 哎呀，太好 吃。对对，来咱们这住的客人特别受欢迎， 对，就是其实每个就是在城市居住很久的人都渴望放松， 嗯， 真是跟大自然接触，不管是刚刚说的那个北屋峰的，还是这个石屋， 对， 都是让我们彻底放松的好居所。 还真是， 对， 我觉得这些地方简直就是让人 天堂 啊！对，天堂，你这两个字概括的实在太到位了。 嗯， 对，你比如说像文艺青年去写生啊， 嗯， 作家呀， 画 家呀， 写曲的，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些你都可以去，这是文艺的这一部分。 哎呀，这个我 那我们日常也得去啊。 我忽然想到一个情形，你刚才说这个艺术界的 啊， 嗯，我那天一个病友啊，他心里不太好，他心， 心里不太好， 对，他拉小提琴的 哦。 嗯，他拿着小提琴在这个景区枫叶正红的时候一曲小提琴，哎呀，多少情思多少爱， 李大娘又来了，哎，你给我来一段叛逆李大 娘，李大娘，李大娘家里条条来的， 对，李大娘又来，你都来到这个地方了，你就不要老拉这种特别哀婉的乐章好不好，拉个欢快的《一鸿飞火》 对。 哎呀，李大娘说，这次我主要是为这个骡子来的。 好吧， 老子很辛苦、嗯、弄了一下鲜奶食材给他们吃吃 啊。好吧好吧、嗯、 其实所有都是跟人打交道的事情是最美妙的事情，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不管是食物啊，对，还是北欧的房间、嗯、还有很多风格嘛，除了食物和北欧风、嗯、还有什么工厂风，有没有刚刚到的时候的工厂、 啊、工厂 太工厂，我这个还没有开始设计。还没有工厂风， 工厼风太重了， 对，大风扇得四个大那么大， 对，全是黑色大落地窗、 嗯、还有什么风格的住宿环境？ 其他风格就是咱们那个也是在房山的陶叶谷， 陶冶谷， 它是比较有日式风格、 哎、 也是咱们专业设计师设计的， 好看的。 但是呢它的房间特别宽敞、 哦 有大炕，北方的大炕。 哎呀， 一个炕如果像咱们年轻人的话基本上能睡四个人。 哎呀 OK 没问题的。 你睡过大炕吗豆豆？你不是北方对吗？ 啊，必须睡过。 什么感觉你大炕？ 其实你那大炕当然我睡的是小炕啊、 嗯、 没有那么大、 嗯、 炕如果你要是把那个火肠子烧得特别烫，那个炕你是睡不了的，睡到对，睡到半夜你都得热醒。 咱们那炕有供暖的这样一个功能吗？ 咱们 那个 不是电热的， 电热的，这个还 是有专门的技术 处理的，太好 了， 电好 了， 对， 哎，那会不会在这个小庭院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偏欧美风格的这个装修风格、嗯、会有一些壁炉在里面？ 壁炉的话、嗯、在咱们部分的庭院里边有、 嗯、 它这种呢主要是一个装修风格上的一个处理、 哦、 但是呢不太实用、 嗯、 因为我们做运营的重点还是要注意防火、 哦、对，还是得安全。 对对， 没错， 不能 李大娘又 不敢太 用，我送点绊子。你自己变了吧。 李大娘是不是关系户？ 对， 主要是怕一些客人咱们喝多酒了、 嗯、没错 点着了， 对对，真点 比较危险。 是，哎，说到安全咱们多说几句呗、 嗯、 因为咱们出去玩安全永远第一位的哈、 嗯、 有没有就是这个安全的一些防护的一些告诉住户的一些提前的预判的预警什么，会有嘱托吗？管家之类他们说 会有。第一个呢咱们有住宿须知，会让他注意用火呀、 哦、 用电呀，对吧，怎样。然后呢有一些紧急情况的话，咱们每一个屋子入住须知里有咱们管家 的 电话，第一时间打电话、 嗯、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入住的时候管家会口述给他讲咱们的注意事项， 对， 比如说不要去逗小狗啊，对吧？ 哦、 怕被狗追咬了你怎么办？ 对， 不要去那个比较深的河边去游玩，要注意安全， 哎、 都会告诉他。 是，这安全一定要提前告知， 对， 大家一定要遵守， 一定要须知嘛，是不是？ 对。 可是说到小狗和小猫，是不是当地庭院也会、嗯、是养一些小宠物？ 还是自己就来了？ 这是主人自己养的，还是说那个？ 小宠物咱们倒没有、 哦、 主要是当地村里自己、 哦、 咱们一些农户养的一些 做着饭他们就纷纷来观摩。 对 李大娘还追狗了。我家的二黄赶紧走、嗯、 跑了400多英里过来的这个地方追到了、 哦， 哎，刚刚说到河边啊， 嗯， 其实你想想，在河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民宿， 嗯， 这个感觉从来没有体会过，就像，湖光山色的感觉， 嗯、 对不对？像瑞士那边的感觉了， 嗯、 对不对？ 真是。 说到河边，是哪个区比较多一点这样的民宿？ 刚才第一个就是陶叶谷，它就在河边， 陶 叶 谷哦， 对，旁边有小河。另外第二个项目呢，就是野山坡那个项目。 野山坡。 它离河边不远、 嗯、 那去住咱们野山坡项目的客人，他可以去玩漂流，可以戏水、 哎， 可以捕鱼，都可以。 哎呀， 太棒了，捕鱼， 那不就瑞士风格吗？ 对啊，我觉得很好啊。 哇， 对，那边有条河叫巨马河， 巨马河， 对， 巨马河的两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 对， 而且一到夏天，我就看各种朋友圈都是刷巨马河漂流， 对， 这儿漂流，那漂流，就全是戏水。其实夏天还是就是戏水是主要的一个乐趣来源， 亲切嘛，啊， 对。 而且想问一下，就是民宿一般设计是不到夏天的时候，因为郊区自然会比市区凉几度，舒适几度，对，那边是不是那个配搭都非常的全？ 是有空调的 啊、什么都有， 对，什么都有 啊，就您能想到的里边全有、有 夏天有空调，冬天有地暖， 哎呦， 太棒了。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问 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好多地方说这个民宿一年只能开多长时间， 对，时间 咱们这儿有时间的限制吗？ 一年四季 我们是全年营业， 哇，全年营业， 因为我们冬天有地暖， 哦，太棒了， 那就更好可以安排了、然后、 冬天可以去看落雪， 对，哎， 对， 冬天的民宿真的是大自然下雪、因为北京雪不是很多哈、那个当地的比如说管家他不会把这雪全扫光，就是完全淳朴那种让你看看雪之后是那种感觉吧。 只要下大雪的时候我们会提醒管家像院落里边的雪尽量保留不要清扫。 哎，你看看， 只是呢咱们把那个道路的扫扫就 OK 了。 太棒， 是的是的， 因为雪嘛在冬天的时候就是一个最美的一个景观， 是的， 因为它扫了之后那客人看不到了。 再讲，我也想一个问题来叨叨，因为我这个是爸父亲的孩子了哈、就是比如说每个院落和每个院落之间隔得远吗？就是因为很多城里人，比如说这是205房间、 这是206房间， 就一个小院里的各个房间。 对，比如说是挨在一起还是分散比较远相隔？ 首先是呢，咱们一个村庄为单位的话， 村庄啊， 它的10个或者20个院落是分布式的。 哦， 但是如果您来，比如说你3、5好友、 哎， 我有6个家庭包了2个院子， 哎， 那我再给你安排的时候，给你安排在临近的2个院子， 啊，那就好 了。 哦， 对，您玩的时候呢，可以在一个庭院玩， 嗯， 那住的时候呢，分开2个院子住， 哦， 那它的距离呢，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对对对。 多近呢，这就是真的是那种，嗯，乡村的生活，而且是很高级的乡村生活。 突然想起来，比如说这是两个爸爸之前是好朋友， 嗯， 然后呢之后就各自有家庭和孩子， 嗯嗯嗯， 也挺累的哈，然后呢这个孩子和爱人都睡了，两个人， 嗯， 在那个小区都不是小区的那个庭院都有照明嘛，拿，嗯，瓶啤酒往那一坐聊聊天，哎呦， 哎， 感觉太好了。 你知道以前我就是之前还这还不是一个郊区的小院，它只是一个小餐厅， 嗯， 然后呢它在这个市区里面，它有一个院子，他那个院子设计的就很复古，整个那个房子的外立面全是那种红砖裸露出来的红砖， 嗯嗯， 然后在那个房檐上面安了一个特别复古的铁皮灯， 嗯， 对，就是那种旧旧的绿，然后一个灯泡，一到晚上他把那个灯一亮，院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山楂树啊，反正就是有一棵大树，还有一点小桥流水，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嗯， 一张嘴这个大嘴给他撇了，非常的适合这种就是成年人的交心，聊一聊啊， 嗯， 对，这太难得，因为平常在城市里啊也聚不到一块儿，天天 是 微信见，赶紧聚不到一块儿， 嗯， 忙里忙外，刚刚说了8点到家，6点起床，哪有时间团聚？ 就是啊，你在8点到家伺候孩子做个饭， 对对啊， 收拾完 10点钟了， 对呀，啊，都已经11、12点了， 对啊， 才能睡几个小时？ 是的， 嗯， 所以说我们难得，其实打拼是打拼，休闲是休闲，嗯， 对， 现在呢，这个住宿的方式有的非常革命式的改进啊， 嗯嗯嗯， 大家再去延庆啊、野三坡啊等这地方去的时候， 啊， 可以选择 去住住云中小屋， 非常好， 住住北欧的那种小木屋， 对， 嗯， 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质的提升和享受啊， 嗯， 走心的行程就是这样， 对， 对吧？周末都可以去哈， 嗯， 其实到达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网上一搜都可以到达各种各样的地方啊， 嗯， 生活必须要靠上我们自己，嗯， 是， 今天也谢谢任总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了一个民宿的真挚的概念， 谢 谢哈， 是的， 谢谢大家， 让我们这个久居城市的朋友内心有一丝涟漪，嗯，是吧， 啊，泛起一丝波澜， 是的，谢谢那个大姐叫什么来着， 李大娘， 谢谢李大娘， 李大娘 就是一热心肠啊， 是， 谢谢所有的管家朋友为这个民居民宿所做出的努力哈， 嗯，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到那边呢一定要遵守当地的应该是一些习惯啊，一些规矩， 尽量还是这个不要咱们太过多的打扰吧， 绿色的哈， 嗯， 怎么来怎么走啊， 嗯，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非常感谢任涛先生，欢迎，谢 谢， 啊，谢 谢， 谢谢，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啊， OK 可以， 微信必须加一下了哈， 啊，是的， 对对对，咱们就现在见了哈， 好， 祝大家假期愉快，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双手像枯树一样斑驳，这些字才想起了当时的温柔，一直到邮差走遍千万个门口，这些心才想起了流浪的理由，风风情书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来不及说的含情脉脉，我相信离开终究会有始有终，有一天我将能为你描写彩虹，